让车成为交通网络，暑期档的自驾线路推荐，江南水乡古镇，这是我们今天要为你带来的时尚资讯的内容。不过首先我们要来揭晓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关注一下2018年度第30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到第16位的歌曲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二十名 Sam Leaf Marco or Vanessa Believe。 第十九名 吴采洁停不下来。 第十八名 韩庚爱的翅膀。 你们的爱是我的翅膀，给我穿越风。 第十七名 TFBOYS 王力宏 Tonight Forever。第十六名 Justin Timberlake 500 miles。 If you miss the train I'm on, you will know that I am。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节奏带感，女声清澈，来自 Theme Life 制作 Vanessa 演唱的这一首 Believe。 上周三十名，本周晋升到第二十位，上升十位，咱们节奏可以让你不动都不行哈，来跟上我们的节奏，左脚左脚左脚左脚左脚，别动右脚哈，右脚踩油门踩离合呢。

来来来，让我们一起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欢迎你继续来发位置发红包哈，在我们的家族一群和二群当中的各位朋友，新朋友看这边，新朋友站右边，请你们来搜一下我们的官微，加入到我们公微当中呢，更欢迎你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我先加你为好友，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线下大冰箱当中。好像今天又开始需要大冰箱了哈，天气真好，心情也希望像天气一样那么好，那么明媚，那么灿烂哈。好，我们的官微是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丽娜你好，干嘛用我的话？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好了，在我们的二群当中呢，还有小懒猪、雨香都来了。啊，大不死的小强，还有风洛，老柯基是新朋友吗？还有不要犯好人牌子歪歪布丁。啊，今天手气那么好，雨香怎么了？可以抢到很多红包吗？明明你是发了很多红包是吗？不许在我说话的时候发红包。还有久违了的蓝莲花、爱哭鬼，你们好。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又是一首充满大爱的温情作品，韩庚和他的更犯们共同演唱的这一首《爱的翅膀》，那个大合唱啊，表达出了韩庚的这个更迷们对于他的喜爱之情哈。哎，如果有一天喜欢汽车音乐会的这些朋友们和我一起，我们也来大合唱一首我们自己创作的歌曲，该多好啊！韩庚《爱的翅膀》，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8位。 在陌生的国度，迈着坚强的脚步，你们知道我的付出，相信幸福在不远处。在异乡的国土，跌倒了别人输，我的梦想要你们守护，感谢的心永远为你们祝福。你们的爱是的翅膀，给我穿越风雨的力量，感动微笑是我们的信仰，快乐忧伤有你们和我分享。你们的爱是的翅膀，给我穿越风雨的力量，找到幸福是我们的愿望，一起打造 翅膀。这首歌曲呢是偏 R&B 的曲风，其实也挺适合杭州的哈。他在这首歌曲当中表现出了驾轻就熟的演绎力度，上周第23名，本周上升了五位，来到第18位次。韩庚《爱的翅膀》，好了，继续攀升第1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不要烦恼或无奈，只要跟我一起来。大家 let the night go on forever， 大家 let the night go on forever。 快乐是真理，微笑就是超能力。哼一段旋律，心灵就会痊愈。呜呜，花开满天地，就像梦没有边际。Life a magic力，不管什么天气。呜，放下所有不如意，就大口深呼吸，把节奏装进耳机，倒数3、2、1。不要烦恼或无奈，只要跟我一起来。大家 let the night go on forever， 大家 let the night go on forever。为了音乐而存在，情不自禁在摇摆。大家 let the night go on forever， 大家 let the night go on forever。 把握当下是唯一，让音乐陪你创造新的美丽。呜呜，青春真无敌，留下热血的足迹，未来的土地我们一起努力。Yeah, 放下所有不如意，就大口深呼吸，把节奏装进耳机，倒数3、2、1。 不要惊喜，精彩靠自己定义。 俊凯， 放下所有不如意，就大口深呼吸，把节奏装进耳机，倒数3、2、1。 二胡兰恩。 来自 TFBOYS 还有王力宏共同带来这首 Tonight Forever。 有一段时间呢， TFBOYS 三子呢各自忙各自的哈，基本上不合体，然后呢大家就觉得哎呀，盼他们合体跟盼过年一样。这次和力宏叔叔的合作，叔叔哈啊，可不是吗？三小只呢再次合体，这个大家也表示说像中了头彩一样，终于听到三个人又合体唱歌了。对，俊凯、王毅、易烊千玺哈合作 TFBOYS 和王力宏带来这首 Tonight Forever， 上周第19名，本周小小上升，上升2位，来到第17位次。好了，继续攀升第1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在放这首歌曲之前呢，小小介绍一下哈，这首歌曲呢是 Justin Timberlake 重新翻唱的 500 Miles。 这首经典的作品由美国的民谣歌手 Hey West 创作，而 Justin Timberlake 联手 Carrie Mullin 还有 Stack Dan 在主演的新片《醉乡民谣》当中又深情演唱了这首歌曲 500 Miles。 喜欢美食乡村民谣的朋友这回可以大饱耳福了。

榜的第十八名，本周上升六位，来到第十二位次，曹轩宾，没关系。如果你有这样的感情经历，感同身受落泪了，那要说一声抱歉。不过还是希望转换情绪，让你能够看看今天的蓝天，今天灿烂的阳光，继续勇敢的向前行。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星空下巨暗，漫舞在云。 千变化，风情万种，情歌细腻，快歌动感的萧亚轩带来这一首让你目眩神迷的歌曲《一辈子做你的女孩》。上周第十四名，本周上升三位，来到第十一位次。好了，以上为你揭晓了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二十到第十一位的歌曲，还有更加精彩的前十名歌曲呢，那在明天再为你揭晓。好了，广告之后欢迎你随同进入到今天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具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备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情店内活动， 400-8764-888。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高颜值全景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 当我们和朋友聊起现在的北京，不约而同的会提到发展、变化、开放和便捷这类词语，而年轻的音乐人们从艺术创作的角度考虑，对北京这座城市感触最深的是人文气息。七月中旬，北京音乐广播组织一批青年音乐人来到通州城市副中心进行第四次采风活动，坡上村乐队的孙潇、西游乐队的周飞以及张小西、何欣这些年轻音乐人们与真歌办的工作人员和媒体一起参观了通州三庙一塔历史文化古迹，乘坐运河客船，并在通州会议中心召开了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创作研讨会及优秀歌词作品推介会。年轻的音乐人们对征歌活动提出了很多自己的想法。来自节奏旅行家的张小西谈到了接下来的歌曲创作。 现在正在构思，就是我们接下来的这个

turn, so give it to me. Why are we waiting? I'm what you need, and I'm not gonna stop. Whatever the weather, we gon' be better together. So what's up, babe? What about us? Ready to go, give me this love, my girl. I've been watching and waiting. Why don't you give it and take it? So what's up, babe? What about us? What you doing to my head? Nah, nah, nah, nah, nah. Should be here with me instead. Nah, nah, nah, nah, nah. What about those words you said? Just believe, girl, you know my feeling is real. Let me show you right now what's the deal. Make we get this relationship sealed. Give it the thing, make you feel alright. Yeah. Give it a touch, tell me how you like. I'm gonna keep you satisfied, girl. If you give me all tonight, why are we waiting? Deliberating, anticipating, girl. If you give me this night, alright. Time is still wasting, so long it's taking. Dreams we've been chasing, girl. If you give me this night. What you doing to my heart? 来自英国的女子团体，The Saturdays 这次和 Sin Power 合作的这一首 What About Us， 我们该怎么办？歌曲的节奏很欢快，一定很带感吧，把你带入到我们汽车音乐会的节奏当中。这首歌曲的 MV 呢，采用略带复古的这种光线效果拍摄，几位美女呢，无论是外形还是声音，都给人带来很轻松、很迷幻的感觉哦，让你过眼不忘，你就过目不忘，过眼不忘，过耳不忘，过目不忘。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欢迎你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方便的话呢，刷一下存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好了，现在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现在大多数科技呢都是人和车之间的交互的关系哈，但有些汽车厂商却另辟蹊径，运用全新的交通信号灯辅助系统，将主板通过 4G 网络还有交通信号灯相连接。哎，交通信号灯可以将信息传递到车上，比如交通的状态呀、红灯剩余的时间等等，都会在车辆的仪表盘上显示。哎，我觉得这个主意真太棒了。有些红灯呢它是没有倒计时的，你也不知道大概这个红灯还有多长时间就可以行进了，停留的这段时间还真的挺无趣的哈。怎么办呢？哎，如果真的有这种全新的科技进入到你的车上，你就可以在车上显示大概还有一分钟，大概还有半分钟，还有半分钟，那么来涂一下口红，还有半分钟，那么给汽车也会发一下信息啊，不是吧，开个玩笑，其实就是给大家一个准备的时间哈。但是这个即使停红灯也不要干刚才我说的这些事情的哈。除此之外呢，辅助系统还可以和导航自动启停等等功能结合，特别是根据红灯绿灯而运作的自动启停系统，并根据红灯等待时间自动调整最优先的行驶路线。哎，这不错啊，这个不用我管就好了，只变绿灯，反正车你自己照，变绿灯你就自己走吧，不要麻烦我了。真的，未来科技真的是发展到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科学家们实现不了的。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来自张雨生和张惠妹合作的这首非常经典的作品《最爱的人伤我最深》，这是1996年的作品，也是他们的首次对唱哈。哎呦，这首歌张雨生发现，哎，这个女生还不错哈。来来来，重点的栽培一下，由此开始了阿妹张惠妹的音乐之路，也是得到了恩师的栽培。好了，接下来就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最爱的人伤我最深》。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双 飞翔是一种态度，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啊，谢谢最好的时光在路上给我们发来这么多好看的这个图片哈。黄色的花儿，啊不是，那应该是黄色的叶子，对。衬到后面的蓝天，黄色和蓝色真的是太美了。好了，接下来要介绍这首歌曲是来自叶，我们以前讲的叶培哈，现在得叫叶蓓了。我不知道叶蓓自己怎么想哈。叶蓓和许巍合作的这首《流浪途中爱上你》，15年前呢发过一张唱片叫《双鱼》，之后就再没有机会合作的两个人，因为这张唱片又再次碰面，15年之后再碰面哈。许巍说，那这首歌的旋律其实早就有了，填词的时候有一种仪式感。所谓流浪途中，可以理解为人生道路上的特殊的缘分和遇见吧，所以特别有了这样一首作品《流浪途中爱上你》。嗨，不要看了没有，就有点三生三世的感觉，就是怎么着注定这辈子我要和你纠缠了，怎么我都能遇见你，这就是我们凡人所理解的缘分吧。哎，你看扶摇了没有？嗨，好了，我们先来听歌吧。叶蓓、许巍，《流浪途中爱上你》。 爱上你。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活动第10场广播之声全国青少年民乐大赛音乐会将在今天晚上举办。音乐会的演奏者除了在比赛中脱颖而出的小选手，还邀请了于川、高冠霖、李悦、高思超、郑宇等多位知名音乐家倾情助阵，夜深沉、长相思、赛马等多首经典传承的民乐曲目接连上演，精彩不断。来关注电视剧方面，《如懿传》迟迟延播，让另外一部同样讲述乾隆后宫故事的古装剧《延禧攻略》抢占了先机。这部剧从上周在爱奇艺上线以来，口碑及播放量齐齐飞涨，成为下半年国产剧的一匹黑马。由于正担任总制片人兼艺术总监的《延禧攻略》讲述宫女洛英的成长史，她从籍籍无名的秀女做起，一路摸爬滚打，接受富察皇后的重托，成为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令贵妃，他的儿子最终也被册封为太子。作为于正剧面试，这部剧彻底摆脱了过去于正热爱的高饱和色审美，在复古和还原经典上下了不少功夫。最后来看 HBO 主席近日透露，热播美剧《权力的游戏》最终季将在2019年上半年回归，但对于龙妈、雪诺、小恶魔、瑟西、詹姆、珊莎、二丫等人的命运他并未透露。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I don't know if I can wait. Should I go or should I stay? 都听到了很棒的电音啊，又是 Theme Lab 制作的啊 ，Bubbly and They 演唱的这一首 Waiting， 好听的旋律，值得无限循环。上午在路上的最佳享受，一首叫醒耳朵的电子柔情舞曲。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斌，你是谁？咱们官方微信平台呢，欢迎你继续来刷存在，来冒一下泡，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推荐一个适合暑期自驾游的好去处。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介绍的暑期档的自驾线路呢，是江南水乡古镇啊。入选的理由呢是：水乡有诗，水乡有文，水乡有史，水乡更有各种传说。每个水乡呢，不管方圆大小，都有其悠远的历史。小桥流水人家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走街独城，每一步都是文化之旅。在假日或者某个其他的机遇，偶尔来到江南小镇，在自己的靴踏。在自己的靴踏在春雨的石板街上，那个哒哒哒的声音，不久呢就会走进一种清空的起雾之中，好美啊。江南水乡呢，大多数景点集中在江苏苏州还有浙江的交接处，景点之间呢最多相距60到70公里，从京沪高速公路或者是沪宁高速还有沪嘉行均可以方便的到达目的地。江南的交通很发达呀，所到的古镇呢都有柏油路面，因为江浙一带的交通经济很发达，所以路上行车呢会很多，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了。行车路线怎么走呢？上海到角质，然后再到同里，再到周庄，然后到乌镇，再到西塘，最后再回到上海，时间6到10天左右哈。最佳季节呢就是11月之前都是 OK 的啦，行程也就是3000公里左右啊。我已经动心了，下周找人代班哈、啊。好，开玩笑。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吕方的《朋友别哭》，非常好听。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能让你不绝望，看一看花花世界，原来像梦一场。有人哭，有人笑，有人输，有人老，到结局还不是一样。有没有一种爱，能让你不受伤？这些年堆积多少对你的痴心话，什么酒醒不了，什么痛忘不掉，向前走就不可能回头望。朋友别哭，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朋友别哭，要相信自己的路。尘中有太多茫然痴心的追逐，你的苦我也有感触。能让你不受伤，这些年堆积多少对你的痴心话，什么

就听到了这首歌曲哈，38号大第一曲来自陈粒还有好妹妹乐队首次合唱，也献唱电影外公芳龄38的这首歌曲。那这次优秀的唱作人和实力人气组合强强联手，也奉献出了当年哈最魔性减压的神曲38号大第一曲。好了，闲话少说，抓紧时间，快马加鞭，赶快再来听音乐。李方唱罢我登场， DM Voice 又来了， Love with you，爱也有存在。 Yes, I'm in love with you. Just listen to my words. Yes, I'm in love, yeah. 睡梦中醒来，把眼睛睁开， 眼睛睁开， 崭新的一天是什么色彩？ 什么色彩？ Open my heart， 充满了期待，阳光也在对我召唤。 That's right.看到窗外天空多么蔚蓝，跟我一同寻找憧憬的未来，吹吹吹微风，看一看大海， 看那个骑着单车一路上自由自在。 Yeah, 哈哈，妙感。 Yes, I'm in love with you. I'm so in love with you. 把快乐一点一点装进心里面， That's right， 最近的体验，每天每天这感觉不会变。我的心跳要让你听得见，睁开双眼就会有新的发现。我看见你的画面，用我的相机紧紧的拍下 你每一张微笑的脸。 That's right， 映在我的脑海永远不变。当一阵风吹来，带来了夏天，空气也很甜，暖暖的感觉， 幸福感不会冷却，因为爱没有期限。 你要的音乐都在汽车音乐会，120分钟不间断，持续嗨。 看星星，很安静，晚风吹动这一刻。好像也在低声说不舍，突然间你靠近，烟火绽放那一刻，灿烂的像我心底的快乐。怎样才能说清此刻的心情？有我在来首歌，雨中漫步游。 心，晚风吹动这一刻，路灯昏暗，好像也在低声说不舍。突然间你靠近，烟火正 To, 怎样说此刻的心情。歌曲呢是电视剧《爱情回来了》当中的插曲，源自于他们的专辑《猫和老鼠》当中。这是 By Two 两个人出道七年之作，认为自己就是两只音乐猫，各自有自己的小个性和小骄傲。怎样说清此刻的心情？怎样说清此刻的心情呢？就是又要跟你说再见了。今天真正的是两个小时完整的相伴哈，给你带来这么多好听的歌曲。好啦，那在结束这首歌曲之后，要带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金钟铉的《She》。在听歌之前呢，要提前跟你暂别了。我是腾斌，和你相约明天九点开始两个小时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欢迎你收听接下来的《带上音乐去旅行》。 술 한 잔에 볼이 빨개지는 여자, 눈 웃음 예쁜 그런 여자. 널 보면 그래, 마음이 들뜨고 그래. 七夕节，你的故事我的歌特别策划百字情书喜从天降， 我爱你。